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咁头先讲啦，即系喺即系一个纪录啦，就系、是、你嗰阵时代表中华民国就踢就系、是、翻查纪录咧，你系十。未夠十七歲，十六歲幾？咁喺中華民國嘅紀錄嚟講咧，你係第二年青，另外一個咧就係一九二幾年嘅。咁嗰個好似係都係細你幾個月。咁但係當時嚟講咧，可能就係嗰、那個即係足球界咧，即係人比較少啲啦。但係到你嗰陣時咧，就係人比較多啲。咁點解會選到你十六歲、十七歲未到嘅僆仔，就走去踢，淨去？踢大型比賽去踢奧運，嗰陣時叫世運啊嘛， 係 羅馬奧運，仲係有對英格蘭咧，你正選上場噶嘛？咁點解會揾到你去又敢放你落去踢嘅咧？ 嗱，老實講真，你好艱難嘅前入選咗，因為以前香港個點講球圈咧分兩批，一批係香港隊，一支香港隊，一支係中華民國隊。咁換句話好啲嘅咧，台灣一早立曬你噶啦。因為個個都想打中華民國噶嘛，咁變咗你選人嗰度有即係好艱難噶。 唔係 A B 隊啊？ 唔係 A B 隊，A B 隊直情選你就係中華民國隊噶啦。香港隊就另外香港隊就足球總會選。咁中華民國就俾呢個香港嘅華協會就幫佢揾人選人嘅。佢一睇到邊個好喎，喂有賽事就選咗佢先。咁入咗。入咗呢個中華民國隊，咁到中華民國隊選人去打嗰啲國際賽咧，又要重新選過人嘅。咁嗰時我僆仔出道真係好艱難選你，喎就僆仔選你打世運，係嘛好多好過你噶嘛，係嘛？咁足之就話多得 B 哥嗰啲咧，即係帶我出身嗰，同啲人疏疏，選你嗰陣，咁先入咗圍。嗰時得係選我哋去。羅馬得十六個球員嚟啊嘛，本應係十八個去嘅，有一個位置就留俾阿張子岱同埋阿劉爾嘅，因為張子岱啱啱佢 去英國， 去咗英國咁就冇啦。咁原來嗰個劉爾咧，佢因為停賽坐緊波監啊，咁就留住俾佢等佢。如果冇事又係點知佢兩個都唔得，得十六個球員去啦嘛。 十六球員好少喎，而家已經擺廿廿。 因為當時嚟講係得十八個可以去，即係報名十八個啫。 報名十八個嘛。咁我點會有機會踢咧？咁你事前嗰陣時候我哋準備噶嘛，去世運。咁事前要。約啲友誼賽啊，咁周圍去打咁啊，咁又去越南嗰啲打啊，咁李惠堂做教練噶嘛，咁打嗰啲賽事，咁啊梗係試人噶嘛，咁試下都俾機會我踢咁啊，我聽到阿李惠堂先生講啊，好啊，我而家多個人用喎，咁啊，即係有信心落我，即係話多一個人可以用咯，咁咪有機會俾，即係個印象俾咗佢咯，咁到去到羅馬咁，去到嗰啲地方啊。你硬唔中意踢波，睇下嗰啲場啊，你都想落去踢嘅。以前啊，即係以前啲場，香港都冇咁長，冇咁多靚場嘛。哇！那個場好似地氈咁嘅，又可以喺個地底嗰度升咗上嚟噴水嘅。咁我最記得啦，有一個球員就係入選叫司徒文啊，因為佢都係分開現選好低嘅，九龍派同香港派，佢係俾九龍派嗰班人捧咗佢出嚟嘅。就飛咗咩啊？何應勳嗰啲落選啊，咁啊俾咗佢入去。 何應勳嗰陣時已經係好有名，好名。 好有名，佢去外圍賽佢有份踢㗎，去菲律賓、台灣對嗰啲韓國對啲球隊何應勳都有嘅。咁到決選嗰時候就冇咗佢。咁佢見到個球就，哎呀，偉仔我都想落去踢下有呢場，佢都同我咁講，即係睇到場，佢都想落去踢。咁但係佢知道。女台一定唔會派個女踢噶嘛，有牛黃志強喺度食佢個位，佢邊有機會踢啫？以前又冇得換人噶嘛，佢話想來踢。咁第一場波我最記得啦，對意大利就係輸三比一啦。咁莫振華射翻球。咁對巴西第二場踢日波嘅，咁輸五比零。咁我到啦。到第三場對英國啦，喺呢個拿不列斯嗰只嘅，咁事前公布咗咧，咩人踢噶嘛？因為你冇得換人，都一公布咗啊嘛。一公布咗咧，冇啊楊偉，有楊偉滔嘅，唔知聽咁啊。楊偉滔中鋒嚟噶嘛，唔俾佢楊偉滔踢，那個球員喊喺度，因為嗰陣時都有啲點講啊， 有啲因素嘅，即係而家過咗頭先講，根本你就冇可能俾阿林尚義踢中鋒。 唔係個，我喺球興咁耐，我都未聽過呢、這個呢、這個。 唔係林尚義踢中鋒嘅以前， 係咩？ 咁後屘 唔係我成日以為佢踢中堅喎。 係後期打翻後啫，因為嗰個年代冇留俾佢中鋒嘛，有周少雄，有黃偉滔，佢哋踢三即係叫三閘嘅啫嘛。可能你話可唔知係咪就我啦？俾我踢左三閘，同埋陳輝雄，咁就唔俾楊偉都踢。 即係陳輝雄收尾教精工啦，係嘛？記得係精工教練啦。咁嗰陣時你哋啲陣式係點樣嘅？有咩咩四二四四三三啊？三三 WM 式啦。劉建中打龍門啦，我記得劉建中、羅北兩個二閘，羅北、郭錦雄、陳輝雄、劉添、我，即係呢個三閘嚟嘅。前面就黃志強、郭友。周冇周少雄啫嘛，郭友、姚卓然、 盧國泰嗰啲啊嘛， 冇郭振華呢五個前鋒咯。 即係你當時同阿姚卓然一齊踢。 係啊， 我盧松江嗰啲都冇份。 冇啊，佢都冇份。 咁當時嚟講咧，即係首先啦，話俾你去踢羅馬奧運，咁好開心啦。跟住仲有正選踢，嗰陣時心情點樣啊？ 哇，梗係開心。走嚟比啦，冇戲都要走到有戲啦。你又唔好講話冇戲嘅，實際就有戲嘅。你個鬥志好啊嘛嚇！喺而且嗰啲賽事冇人話我哋冇戲嘅喎。喺嗰啲咁嘅場地踢波，只係話你技術唔係咁好咁嘅啫。我俾人家住單冇戲，有攻有守嘅喎，輸唔知 三比二， 三比二。阿莫振華射翻兩球，如果佢哋唔係嗌交咧，喺個球場度嗌交咧。都可能會都係打和啫。 係邊個同邊個？ 陳輝雄同阿周少雄喺度嗌交。 即係本來有機會和到英格蘭 嘅。喺度嗌交咁啊，即係整到啲氣氛唔係咁好，俾人哋點樣整翻球啦？ 不過我諗而家啲 不知人間何世，可以對意大利都可以有得打嘅真 係。即係對英格蘭，即係香港球迷都諗唔到，對英格蘭咧係真係可以係三比二咁緊湊嘅賽果。 你可以入翻兩球真係好難得。 大桑個球味重啊嘛。又是不輸得的嘛是吧所以梗係燥啲嘅啦。 唔係而家就好慘啊！我見啲人一贏係咁輸係咁，我哋真係冇心機睇。 呢個歸屬感咯，呢個唔多唔少咧，對於嗰啲係啲班主影響好大。真係我身歷其境，我睇過尤其南華會，我睇過好多球員都係咁嘅。呢個連啲班主對佢啲球員都唔好，我攞你份糧呢度練完咪算咯，關人走，佢唔會話去輸命。輸波輸命以前我哋嗰啲唔係咁嘅，唔好講話隊嗰啲，譬如我哋中要中華民國隊啦，黃志強即係輸波輸命。佢落隊啊，佢認為我為國家出，我死人都俾個你兜頭踢埋嗰個頭你踢㗎。黃志強嗰啲啊，嗱你咪諗下啦，佢五八年喺東京亞運，佢咁矮細對韓國隊，佢都能夠。頂入波嘅， 攞咗冠軍嗰次， 係啊！你話佢幾勁啊？ 不知人間何世啊！你嗰時真係 咁嗱，你頭先喺 你唔好話 踢啊！咁就第一次落去踢咁重要嘅球賽啊！你落當時球迷多唔多啊？即係現場觀眾 都多㗎！你嗰啲奧運一定多人睇㗎啦。 係你香港踢甲組啦，我諗當時嚟講啦，即係就算係大球場咧，都係兩萬幾人嘅啫。咁去到嗰啲咁嘅場合，咁大嘅球場，咁靚球場。即係你當時有冇心怯啊？同埋即係落隊踢嘅時候， 冇噶啦，一條心，哇！盡量踢好啲啊，可能表現得好啲啊，唔好輸俾你咁嘅心態。 球迷兩邊球，即係四面球迷，你都 互動嘅呢、這個， 忘記咗佢哋存在。 任何嘢都係 啦。你所有樣嘢諗住輸梗俾佢㗎，係咪啊？ 係最緊張個龍門嘅啫，我講你聽啦。大佬冇輸咁多粒啊！ 當時踢完呢場之後咧，即係啲當時即係啲報道啊、新聞啊，咁會點樣形容你哋呢場波咧？ 我嗰時喺嗰啲新聞唔多㗎，因為你足球喺羅馬嗰度，我哋嗰啲即係唔係咁驚傳㗎嘛？ 佢都要靠中央社，嗰陣時冇話即派個記者去做㗎嘛？ 冇人話你咩 嗰陣時好隔絕㗎，你嗰陣時世界盃都要過一排你先睇到啊！大佬真係 戲院睇仲要， 係啊， 戲院睇啊！ 當時係咩年代啊，大佬係咪先？ 冇嘢㗎，你足球都係你自己諗住，我踢咩位置做翻自己嘅嘢，有能力嘅再做多啲嘢。有機會就做翻三集嘅取完波，供應俾到阿姚卓然啊，莫俊華嗰啲。 又幫翻佢咁啊，責任遠，所以都唔使諗咩嘢。 因為嗰陣時佢哋前面啲技術好嘛，姚卓源啲技術好。 即係你佢哋出到去，其實同啲西方球員咧，其實都有得踢下嘅。即係照咁睇， 有嘅。佢哋嗰陣時啲技術真係各每個人都有佢嘅技術嘅喎。 即係佢哋嗰班咧比較平均，平均個技術都係有翻咁上下。 即係唔會話到而家咁嘅，即係近依20年啦，即係同外國，即係西，即係啲西方國家咧，嗰個歐洲國家差距咁遠。 唔係，你以前譬如你外援嚟香港，咁你班華人球員都有得踢噶嘛，係嘛？有啲甚至話技術好過佢添。咁但係而家你就脱曬節啦，你都唔知揾咩外援嚟，你咁佢同佢拍唔埋咁樣係嘛？咁啊，阿偉哥嗱，譬如話你都踢過即係一啲球隊啦，譬如話不同嘅球隊之間，即係個分別喺邊度咧？舉個例，愉園同埋南華。 南華咧，嗱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南華就比較即係點講啊，體制健全啲嘅訓練方式啊。我哋南華嗰時，我一入去譬如院退出咗，我就去睇南華。咁當然院嗰時冇球場啊 嘛，冇球場。 只不過神操有維多利，夜晚練翻跑馬地。南會有個私人球場嘛，你唔好理規定噶啦，七點鐘神操，你一上去。唔理你乜嘢，十個圈先，跑完十個圈咧，另外做短跑、游遠、體操嗰啲，做嗰啲先。咁所以個訓練方式比較好啲咯。咁以前啲人成日話：，南華踢波一世夠運，邊有會一世夠運啊？因為佢練得足，你平時啲球隊練唔足。譬如佢就算落後啊，一到六十分鐘咧， 冇氣。 係啊，佢撳住你打，你梗出錯噶嘛？一出錯，佢咪有機會咯。 我啱琴日先睇翻你嗰場對南華對加山嗰場 啊， 輸一球噶嘛， 係啊， 你好慶咯，見到你真係，使唔使走個初場去前邊啊嘛？好似最後尾嗰分鐘就即係南華搞掂咗，跟住加時贏啊，係 啊， 嗰陣時你好似同前面就雲老添係嘛？ 係啊，雲老啊， 所以我睇嗰場我感觸好大咯，就係嗰陣時就係嗰種鬥志同而家好唔同， 鬥志唔同， 球證未吹雞未完噶嘛，仲有個機會噶嘛。是咪？咁我上去搏到個罰波啦。 係啊，就係睇住你，因為你上去就搏到個罰波嘛，係嘛？ 咁以前啲波係啲速度係好快嘅，以前啲波。 快，唔係我覺得最好睇就係即係啲技術啦，同埋即係嗰個表現本身係一種藝術嚟嘅，即係好靚啊！而家就做唔到呢種嘢。咁譬如話南華踢南華，會唔會一種比較大嘅壓力咧？ 大壓力， 因為嗰陣時候譬如我簡單見過啦，南華輸波會暴動噶嘛。 這個呢個我哋身為球員都點講？我哋未踢南華之前，我踢愉園，每逢對南華，我哋嘅心態都喂呢、這個禮拜對南華喎，走多幾步啊！譬如走八個圈啊，走多兩個圈，然之後再練完之後又再 加操 多啲嘢，即係加操，即係諗住要打低南華嘅。咁你可想而知，你邊隊對南華都想贏佢為榮，咁你咪要承受壓力大啲咯。對你都要付出加零一，你先可以贏人哋。雖然佢好弱嘅球隊，佢都以希望贏你哋為榮嘅。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如果踢南華咁，你會唔會感受到啲球迷對你嘅壓力會比較大啲？即係要你個表現。 壓力大，佢越挫就支持我哋咯。咁但係你有時啲球迷即係兩方面嘅，有好多愛之。 其實就係我知心恨之切， 我哋一踢完波就知噶啦，喺大概。 佢哋一路 個斜個斜佬嗰度，好難行個斜佬，個斜佬好難行翻去噶。 輸咗波就捧你， 係 輸咗波就 鬧你， 仲有粗口鬧添喎。 係啊， 慣咗咯， 你慣咗噶啦，麻木咗噶啦，行嗰條斜路真係好難行。 我哋入南華時候開始咧，即係精工七十年代初啦，精工又已經係上去啦，咁就紅霸咗成十幾年，咁嗰幾年。其實就南華的壓力都係咪，即係南華球員係咪壓力都好大咧？ 咁啊唔係喎，我哋照踢嘅啫，我哋即係嗰班人團結啦。我哋嗰陣時南華，因為我哋全華班㗎嗰陣時，精工有外援有居里啊、大水牛啊嗰啲，仲有咩萬樓 啊？ 因為我哋最經典就我記得啦，頭先有一場波咧，我哋南華對精工啊，精工就吃南華唔知。一分嘅，最後嗰場嘅啫，精工和都冠軍噶啦，我哋就要贏佢先冠軍。咁嗰場就係打到冇佢，唔知下半場我唔記得啦。咁啊俾我射一球， 林芳基打得滿嘅， 咁啊好在唔係我，我只精工嗰屆係攞聯賽嘅都攞埋， 攞咗冠軍。咁但係攞冠軍嗰一刻咧，嗰啲精工嗰啲球迷都鼓掌我，因為我哋全華班啊嘛。 嗰場係你哋係贏 聯賽冠軍 啊？贏嗰場你係贏咗嘅，最屘 係啊，最 即係人哋贏三比一。 1-0， 系就是、因為你嗰球就攞咗冠軍啦。嚇，咁嗰個係，如果林芳基係75、76年嘅啦，應該 係咪啊？我年份啊，唔係咁記得啦。 係林芳基而家都好似留喺香港啦，好似啊。 兩邊走咯，佢又大馬又成。 精工咧未試過囊括曬所有冠軍嘅，未有一屆試過。 就係、 是、梗係爭一個嘅，每一屆都係，至到退出。 百幾年 都係都係， 知唔知我哋 元朗有一屆就元朗，俾元朗降班嗰隊嚟截胡足總杯。 我哋以前班球員咧，南華班球員個鬥心好強，因為點講咧？一來嗰個足球部主任對我哋好似兄弟咁樣噶，即係唔係話班主式，你贏咗就笑，輸咗幫我鬧你個冇。朝頭早練波又同我哋一齊玩，嚇同班球員好好嘅嗰啲。單身嗰啲咧，佢夜晚船連波又帶佢哋食飯啊， 因為南馬又熟悉嘅， 所以有一場波仲經典。你講頭先你講開個七人賽木盾，嗰時可以分開兩組 A B 隊 ，A B 隊噶嘛，一抽籤，南華對精工，一隊就 B 隊又唔知對邊隊，咁我哋大家商量喂，橫掂喺嗰隊嗰邊啊，下線贏咗又要對精工噶啦。不如第一場冚佢先咯，咁大家決定，第一場冚佢啦，第一場啊，咁就終於踢踢下，贏咗球一球先嘅。點知阿陳國雄就傷咗個踢踢下傷咗膝頭哥，唔踢得，又冇得換人嘅喎。 喺七人賽嗰陣時都 冇得換人， 咁陳國雄就逼住企喺條邊線，咁我哋足之就捱捱到。嗰場淘汰精工，嗰陣精工都有外援嘅，好人噶都，阿足之俾我哋淘汰咗佢。咁一淘汰咗佢，咁咪一帆風順咯。嗰年又攞七人賽， 七人賽就冇踢，即係冇踢越位嘅。 係啊， 咁同埋咧， 阿偉哥介紹下啦。七人阿丁哥同阿偉哥介紹七人賽同而家個，即係而家冇得睇啦。嗰陣時就開 lift 之前踢噶嘛。 係啊，冇錯。 咁咪係點踢法噶？ 以前咧嗱，分去幾個階段嘅。初初有階段咧，撈埋 粵丙組啊， 幾十隊嘅， 幾十隊好多隊， 打到去決賽嘅。咁後屘踢踢下就變咗，嗰啲弱隊太過弱得滯，輸咗十幾球。咁啊，淨係呢個甲組啲打。 咁啊，嗰個賽制本身都唔同噶嘛，好似冇越位噶嘛，記得。 不嬲都係冇越位噶，不過只不過係隊數啫嘛。咁後期個賽制改咗啦，因為以前。愉園嗰啲就七人賽，佢又踢得好嘅，悶死你啲人，啲人唔中意。猜個波喺後邊玩咧，你過嚟搶佢咩？佢班人又熟啊，佢又踢喺前邊。 咁但係啲觀眾會噓喎。 噓咯，咁就假。 淨喺個角球旗嗰度，可以猜你幾分鐘。 嗱呢個佢愉園咁叻嘅猜波咧，就係前輩阿朱永強教落嚟嘅。我哋。遠星甲組都係踢呢啲方式嘅，就唔係七人賽，咩方式都係咁啊！控球在腳，慢慢嚟，慢慢嚟，有機會就去。 即係所以， 或者德國佬嗰套咯，係 嘛？ 即係咩巴塞啊？咁其實巴塞咩踢法咪以前香港踢咗幾十年㗎啦，幾年前咁踢㗎啦。 咁後期見到阿何遠球先講啦，喺個角球嗰度慢慢猜啊，攞角球成冇啊滿啊觀眾，好啦就轉咗唔準回傳，一定要。過咗半場就唔準回翻， 好似籃球咁樣。 係啦，唔會回傳，咁變咗想你啲入波多啲。 都嚇，同埋佢當佢入波係即係大家平常嘅時候計角球噶嘛。 係啊， 咁所以大家好多時都就即係搏你角球。 咁同埋頭先即係講啦，即係喺有 A B 隊咧，仲有一個叫借屍還魂嘅當時嗰個制度。 係啊， 阿偉哥你下介紹下。 嗱，你分開 A B 隊，譬如呢個主力嗰隊輸咗咧，你可以。落去下面嗰隊嗰條線， 即係 A 隊輸咗，就成班原班人馬咧，就搬去 B 隊踢。即係雖然咧報名嘅時候就遞咗 A 隊人個名單 ，B 隊名單。 咁啊 B 隊咪喺度做觀眾。 係啦，變咗有呢個就 呢個唔係幾好咯， 公平咯對人。 係嘛 ？B 隊我都係去搏出線㗎。 準備㗎嘛，突然間唔俾我打喎。 咁如果有啲球員唔生性，喂你叻你又唔使落嚟啦，你 咪就你輸咗噶咯喎。 但係我見嗰陣時踢出其他人真係冇錯，好多踢到後屘抽筋喎，好多好多抽筋喎。 因為你決賽嗰場好。 好大啊！ 如果直落咧，一日打三場 嘅，係啦，即係要打幾場波。 而家嘅所謂七人欖球賽咧，其實咧就係都係七幾年開始啦，都係模仿呢個七人足球賽嘅，即係嗰個賽制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唔知點解啦，足總就取消咗啦。即係其實足總其實可以諗一諗啊，即係或者喺季前咧恢復呢個七人足球賽。做到好似七人欖球賽，一加連埋，會覺得以前咧真係七人足球賽咧係好多人入場嘅，咁同埋好似係應一票到底噶嘛，你就係朝頭早入去到晏晝睇曬噶嘛。 冇我諗五四點鐘到開波啦，打到成如果決賽嗰日打到成八九點嘅。 好嘅，搞嗰場佢都打到贏。 係啊，要打幾場啊嘛，又唔係淨係你嗰隊打噶嘛。 你講得啱啦，可以搞翻，但係個點解？氣氛不同啊！比賽不好看啊！因為你多了一些外援咧，佢唔會同你咁樣做噶，調埋去啊，湧啊，變咗啲觀眾冇咗落場。 咁啊，偉哥，你講到呢個問題，就想即係你哋評價一下啦。譬如香港引入外援，即係對香港係一個足球好事啊，定係壞事啊？ 我認為適量嘅好事咯，同呢啲請啲外援質素高嘅咪好事咯。咁但係你試過一個時期請啲外援，即係唔夠球員。尤其是外援喎，就揾翻翻嚟嘅，根本佢本身嘅技術都唔夠香港啲好嘅，只不過佢係走得快啲、大隻啲咁啊，請佢翻嚟，咁啊帶動香港球員踢佢嗰類波，變咗唔好睇咯。 但係嗰類波就唔啱你本身話嗰個體質踢。 係啊係啊， 有啲嘢根本都嚟香港學踢波添啊！你又話個外援啊，大佬係嘛？啊，但係你個身價又唔同喎，所以香港啲球員點同你踢啫？係咪？ 你揾到以前精工啊、保羅華嗰啲外援，一定係好啦。 個水準唔同啊！ 你唔多唔少學到嗰啲技術啊，嗰啲比賽嗰啲態度嗰啲學到啊嘛。人哋嗰啲正式喺嗰邊職業訓練嘛。但係相反嚟講，嗰個年代你請一個外援喺。他一個人的身價可能你成隊波整季的身價即是你回顧你想黑哲神幾有名啊好多有名的嘛咩荷蘭嗰咩 迪莊啊 迪莊加奧夫啊迪莊都不夠他犀利嗰加奧夫呢世界盃揸住手咧都接俾出他都嚟香港踢踢精工啊！嗰啲 幾個踢世界盃嘅嚟踢精工啦。 嗰陣時港聯咧，可以一隊波咧，裏面全部都係踢過啲即係一流嘅國家隊嘅。嚇咁，但係而家香港真係揾唔到啦。 但係佢唔係當時唔係借曬嘅喎，三十二歲到三十三四歲嘅啫。 我記得有幾個 即係正式嚟講，唱唱 有幾個翻去咧，仲可以踢翻，譬如翻到英格蘭啊，仲可以踢翻頂級聯賽嘅。 唔止有一個喺精工踢希緊，翻去踢國家隊添啦，愛爾蘭啦嚇。但你問題就係你始終你環球員，你同嗰個外援大家即係差唔多先得噶嘛。如果你而家太脱節，咁你搶嚟都冇用啦，係嘛？咁啊，阿偉哥，而家你就即係都即係有教足球或者開足球下啦。咁你覺得即係而家譬如話啲球員本身同以前有咩分別啊？同你哋嗰個年代， 你講 職業球員， 職業球員啊，分別就。都幾大嘅，而家佢哋點講啊？人工高咗啦，練波時間長咗啦，即係樣樣嘅設備好咗啊。但係一般嘅技術唔好咯，佢哋 水準低咗啦，即係 人工高咗，時間長咗，不過水準差咗。 練波時間多咗都差咗。以前我哋練波你嘛，我啲朝頭早一朝頭早咧一三五神操，二四練波，一三五神操就唔掂波噶。齋跑嘅啫， 點解驚唔練波？ 冇場練波啊，冇個場唔俾你嘛，喺維多利唔俾你踢噶嘛。有啲地方炒飽圈咯。係禮拜二、禮拜四咧，夜晚先係練波，先掂到波。咁啲技術都好過你呢班人喎。啲人哋肯去研究啊嘛，肯做啊嘛。而家我咧點講啊？我都經歷過好多，我有教過啲年青球員嘅。啲後生仔你叫佢練波咧，用我哋嗰度訓練佢唔接受嘅。我哋嗰陣時練波，你唔好嚟一上攞波，三個人猜波先，冇任何猜波走位，好似比賽咁猜喎，唔係話企喺度，你嚟到我腳度彈俾你企喺度，俾完波走位，你又一見我走位，俾佢前邊，咁呢個形式你熟咗就 擺落個球就得噶啦嘛。而家你啲僆仔叫佢猜波，佢點？企喺度猜，佢一集集住啊，回翻俾你，即係冇咗個比賽性質。 嗯， 射門又係佢中意射波嘅啫，但我唔反對佢射波嘅喎。但我話你射波唔好一俾個波你一集定一推前望一望，哇！嗰條四秒先呢個射門，比賽上嚟你兩秒人都。 以前我真係睇過啦，快到我睇唔到入波， 係啊， 真有都快到睇唔到嘅。 你要自己決定做快啲，而家俾你噗噗兩下就射，咁你習慣咗落到場你就做呢下嘢啦嘛。而家年輕人唔接受呢度嘅， 比賽緊根本都冇得俾你猶豫，係嘛？即係好快就要，即係個腦要轉呢個動作要， 即係話你攞只雞俾嚟食，一攞起一入咗波啦咁樣。 唔係，真係我耷低頭已經入咗波啦。 一樣嘢，而家嗰啲。唔係我唔係得罪，有啲教練咧，佢唔係紅褲子出身，好多讀書翻嚟，落到場嘅情況點佢都唔知 道。 足球喺個場嗰度要估估畫畫鬼鬼鼠，即係逐逐啲鬼鬼鼠鼠咁樣講。我唔通我望住你俾你，你人都知啦。我一望住你，我射到佢喺嗰邊，我睇嗰邊。呢啲就係落到場自己做發揮出嚟啦嘛。 但係照計，因為而家譬如話你睇片又有啦，同即係啲外國有照計嗰、那個那個水平應該提升喎，點解倒退嘅咧？ 佢好多人咧睇波，佢唔係睇呢個，譬如我係打右後衞嘅，我睇人個右衞點打，我美斯我睇佢點樣走位，佢哋唔係睇佢贏輸嘅啫嘛。我真係啊！我朝頭早帶啲球員晨操，一早起身佢講咧。昨天哪隊我買了哪隊嘛， 講 這 樣講到這一樣東西就拉回轉頭了，就是講到一樣就是偉哥啦，就在六年即是成名了六零年六一年回來即是踢完羅馬奧運回來了，那曾經有一場球就被球證就說是即係不力啊，咁樣就跟住話係未盡全力，咁跟住咧就話你假波，咁啊罰你停賽，好似一年定幾耐咁樣。咁嗰單嘢係點樣咧？ 嗱，佢呢單嘢咧，對於我嚟講，即係有都係一個好嘅警惕咗我。到今時今日咧，我喺啲年青球員嗰度夠膽講，鬧佢哋唔好賭波，唔好食，因為我知道今時今日，我斗領都未買過波嘅，真係啊！ 斗領冇得買 喎，幾多錢我都我幾買過波，真係我未參與過賭波嘅。咁我俾人哋屈賭波彩。 咁你覺唔覺得係自己嘅足球生涯會蒙上咗一就係呢個少少嘅污點？ 我呢個都冇所謂嘅，佢蒙咗污點，但係啟發到我唔會去喺呢方面做壞事咯。我唔會教啲年青人賭波咯。 即係自己問心無愧咁咪得啦。 我冤枉噶嘛，因為我都邊會賭波咧？帶我出身嗰個人，佢係漁園嘅人嚟嘅。咁我冇理由喺佢面前賭波，賭波梗係賭輸噶啦，賭贏都咪使乜同你講啫？啊，盡女踢噶啦，係嘛？你要輸先至。 即係以前人興即係波打嘛， 唔係幾時都係輸嘅容易 嘅。咁咪阿興哥同埋佢講，其實以前啲球片係咪有少少黑暗咧？ 你講邊方面 啊？即係賭波啊之類啊？ 有嘅， 即係其實即係原來咧賭波咧唔係今時今日先有嘅，原來咧香港咧五十年代即係再早唔知啦，原來五十年代開始咧已經有賭波嘅，到阿偉哥六十年代 出嘅時候咧，我 好多花式嘅以前都有喺 分好幾堆啊！ 啊，聽阿興哥講先啦， 一個球會咧唔知啱唔啱啊？偉哥比我早入行好多啊！我入到升到會咁啊，已經要分幾批人幾班人。呢、這個又同呢度唔啱，呢度又同嗰隊唔啱，起碼分三四隊人，所以啊，即係好難應付啊！即係順德哥情又失數二，隨時都自己都唔知挨邊度先係啊適合嘅係嘛？所以好難嘅真係。但係我聽嗰啲早波日都有人揾過我添，我成日明亦都有人揾過我添，係嘛？$10,000買書嗰陣時候，哇，好犀利喎！七十年代頭喎，七十年代 即係差唔多半層樓都有咯喎， $10,000輸咗俾你， 即係兩場已經買到層樓咯喎。 咁我都講咗啦，麥迪卡成藤劫馬幣輸兩球， 啲做唔到咯，過唔到自己嘅關。咁、因為我就係一路都係心口寫個勇字，我要贏噶嘛，我唔係要輸噶嘛，大佬。 咁呢個係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頭啦。咁阿偉哥嗰陣時六十年代頭，咁你嗰種賭波係點樣賭法？賭法嚟 㗎？話時咧有波膽賣啦，好多花式添啊！以前 嗰陣時已經有波膽賣啦。 係啦，但係佢哋買波膽咧，人哋嗰啲即做波即係好好嘢嘅啲前輩，技術好啊嘛，容易發揮嘛。譬如我買波賭波嘅，佢上半場喂大家照打，到下半場佢俾個波你啊，俾前啲俾後啲，佢能夠控制到已經。 咁啊，個技術好好啦，先做到波啊！ 嚟㗎，譬如我哋嗱，我最簡單，我哋去到越南踢波。而家又話咩？又話買咩買咩？以前有邊個擲豪開波先？邊隊可以入波先？ 乜都有， 咁都 有 玩 啊！賭啊，越南因為佢興啊嘛。咁、譬如我講我本人咧，我邊會賭波？因為帶我出身嗰、那個佢係遠啲人嚟嘅，咁我冇理由明知佢喺嗰度會賭波，嗰啲人亦都唔會叫我，驚我話翻俾佢聽啊，都唔會叫我。針我玩噶嘛，咁只不過係個球證，點講啊？佢要交差，咁佢特登啊揾個人做下嘢咁揾我， 即係屈你啦，屈你啦。 喂，我個球證好好噶，對我同阿香都好好噶，佢叫佢好似介紹阿香去黑池添嘅。嗰陣時每一年賀歲波之後，年初一打波嘅，佢入到嚟又送就烤樓俾我，又送嘢俾阿香嘅。啊，點知佢話我嗰場波話我。鬧我朱永強，朱永強福喎，即係話福咁啊，可能佢意思佢講英文俾人聽啊，即係話我話佢阿福，又佢成日幫我又唔買同佢擁抱，就係呢樣嘢我都好低調啊，咁擁咩抱佢拉手就算噶啦嘛，我唔擁抱佢，咁所以告十一個球員， 係咪個金毛仔嘅？ 馬信威啊叫做，喺陸軍嘅，係 哦， 陸軍球員嘅，咁就告十一個，人哋足總一睇個你告嗰、那個程序都唔受理啦，你告十一嗰個龍門都唔係踢波嘅，喺龍門佢點打假波？咁歐足先減一個十個，告十個。咁 即係出邊嗰十個告曬？ 告曬啊！咁足先人哋一睇個喂點解嚟告十個？咁啊足先將啲嘢話我鬧啊張廣福。咁咪坐一年咯， 就係最最後尾得你一個入罪， 因為我入罪，因為我出聲啊嘛，又冇擁抱，又冇成啊嘛。 但係嗰陣時你都係即係算係細路啦，其實即係依啲動作你都唔敢做嘅，即係嗰啲都比較成名嘅大。 所以唔好亂叫人哋覆頭啦。 邊會？尤其是佢話鬧朱應強，喂，佢帶我睇住我出身教練嚟，我有咩又鬧佢啊？ 咁嗰年點過嚟？ 嗰年就。你講我真係又好運，好充實添嗰啲。雖然你坐波監啫喎，嗰時坐波監好衰嘅，唔準你業餘時代唔準你同嗰啲球隊練波噶，直情隔離你嘅。咁啊，但係咧，節制嗰啲又唔怕喎，遠就揸證嚟做，即係唔使你練啦。今日出一半糧俾我，唔知嗰時出我就700蚊嘅喺遠， 咁都好好喎， 出300蚊俾我，咁就我就。譬如跟住阿陳輝雄啊、余卓仁嗰啲，佢哋只傑子啊，嚟我度練啦。咁即係想我完咗就去傑子，但我都冇同佢哋練嘅。咁但係之中咧，我入息仲好過踢波啊！你知唔知啊？因為嗰陣時咧，你如果有印象，簡而和、簡而清、簡老伯，你 識唔識？識。 佢係勇遠嘅，中遠嘅。咁佢個馬迷服務社嘅。咁佢就朝頭早睇完馬咧，就寫啲。馬嘅記錄啊，咁就派去嗰啲寫字樓嘅。咁嗰時好多球員幫佢派噶嘛，黎寶忠啊、陳紅平嗰啲幫佢朝頭早實完操再派噶。我就負責幫佢寫嗰啲記錄啊，寫嗰啲揾支以前好低噶印刷咧，揾支咁嘅蠟筆張紙嘅，因為板咁寫落嗰塊紙嗰度，咁啊拎去嗰度乜數咧，咁就去收去派噶啦。咁月尾我就負責開單收錢嘅，開單去啲寫就收錢，佢都俾成700蚊個月我。哇！你話幾好，咁咪仲多錢個月。咁嗰時我又好速信啦，又考車牌又成，咁咪做嗰啲嘢。 咁但係 半季啫，收尾減刑減咗一半，半季下半季出得嚟。 但係你個狀態 keep 唔翻上去噶嘛？如果你 咁啊，一定係啦。你對於比賽嘅。體能啊， 偉哥，我想問啊，點解當時魚唔同你抗辯咧？ 有過秒咪減半年咯。 哦，即係深尾先減半年啫。 咁你梗係要半咗你先至抗辯噶嘛？ 咁係由一年減到去半年，定係年半減到去 一年減半年？ 即係就即係又停賽半年。 停賽半年嗰半年就點啊？顧念你個紀錄好，冇黃牌冇剩，咁樣減你一半咁嘅。 以前好離譜㗎，又坐波監啊，又嗰陣時我記得最多打交， 成日睇啦嗰啲。 我知好多人坐噶， 係啊，好多人坐。 係啊，即係為賭波啊，劉子啊、吳天來都咪坐咧，又係個賭。 嗯啊，咁但係阿偉哥咁樣，你即係球圈裏面出名係好先生啦。咁你即係黃牌紅牌咧，有冇幾多個啊？有冇計過？ 冇紅牌啊！ 冇 紅 牌 都會有嘅。但紅牌冇， 即係好依個紀錄應該都 好少嘅，好少嘅，因為啲嗰陣時咁樣叫球彈性。 唔係，我哋唔係衝撞嗰類型啊，所以 係啊， 佢係陰濕嗰類型，所以球證睇唔到。 唔係嗰陣時我哋踢，譬如踢籃會都好嘅。有人踢我咧，有啲人側邊人幫我踢翻佢嘅， 有大佬幫手， 快咯，幫 啊！唔係喎，南亞嗰時你唔係已經咩喎？你已經係大佬喎，啲僆嚟，啲僆嚟出手 啊！曾紅啊，曾敬紅嗰啲老友啊，幫我踢翻佢噶嘛？ 好啦，咁啊， 咁啊， 時間係差唔多啦，咁啊，唔阻偉哥，我哋今日就嚇有啲私人約會，咁最後想問偉哥同興哥啦，嗱就。而家足球喺香港低迷，但我見咧外國都好多人嚟，咁即係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啲球迷重新入翻場？ 偉哥講先啦， 我講先啊， 我就覺得唔係咁容易。 第一個目的咧，南華會升翻上港超聯先，南華起碼真係好多擁有多觀眾，但係佢升翻上就有個難度，因為而家你默默然升上去，冇人冇班底。你用得幾多個外援咧？啊，你死先外援好都死啊！你個板底好先啦。咁啊，呢個要睇下阿林大輝呢幾年睇再唔再回到一兩個咯。咁二來咧，你要搞佢哋足總嗰啲行政先就係，你請嗰啲咁嘅咩 CEO 翻嚟都冇貢獻嘅好多嘢咯。嚇，你揾個內行人熟悉香港啲人。俾啲意見佢搞翻先得咁，香港人嘅口味中意邊啲，俾個意見佢啫嘛。二來有足總而家有好多人咧，點講啊？一個人話曬事，變咗好多人都唔中意佢，即係搞啲嘢自己中意嗰樣自己啊。所以要慢慢漸漸慢慢要淘汰咗呢啲咁啊，試立翻一個好嘅。榜樣 咁，但係香港需唔需要啲多少少球場？ 一定要啦，球場。 但係我諗要即係、就是、重新啊，要香港球市蓬勃啦。即、就、係、是、我唔係潑冷水，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得。而家咩得飛嘅？有咩啫？傑志、東方。 我冇坦白講喎，冇一個球員，我記得個名喎。 唔講你啊，我哋喺度幾廿年啊，食呢個行飯幾廿年啦。而家你叫我揾翻個佢咩名，我都唔記得。你叫我有睇波呢幾年都入過球場。 你有冇入過咧？ 冇就冇個球場睇波，所以你而家問我邊個球員好，我間中喺個。網度睇下啫，網度睇唔到係咩嘅咁樣。 我要多謝你啊，因為舊年啊，舊年帶我入球場，我講球場。 我哋唔入去。 即係近年係就係睇嗰場啊。 係啊， 就有一個原因嘅，因為我哋起碼都幫你足總揾咁多錢。我哋六零年都幫佢揾錢㗎。點樣揾錢？每逢賀歲幫我哋有份隻㗎嘛。嗰一年何小波就賺到錢夠你足總嘅經費啊！你唔好多啊！我哋睇咗幾廿年波，有十年幫你揾錢啊！咁你都記住我哋啊嘛！我哋有睇波要俾錢， 人哋叫你攞卡，你冇攞。 有唔俾啊？冇啊！ 俾啊！ 攞張卡都冇，我哋有一早攞咗啲卡，即係佢有張卡咧可以睇外隊。唔使錢嘛，收尾睇本地波你要俾$10，我叫我哋。 係 哇！我想話你俾$10，我未必去睇啊。要我哋俾$10，你嗱唔係你講出嚟，喂！如果滿座唔好啦，你呢班老嘢唔好啦，冇啦。人哋信啊嘛，你滿座，你梗係要收佢位先。冇人睇嗰啲波，你都唔俾我哋呢班人睇。 佢好劃一個區， 或者畫一格， 咪咯， 咁好簡單啫嘛，有幾多人去？即係話退休球員去， 係啦，都係100幾十已經好好啦。 我另外亦都覺得一個好大問題啦，就係個足球嘅傳承。咁你足總應該都保留翻個歷史啦。即係而家都好大問題，即係後生嘅，喂，佢都知唔知道香港曾經有一段好輝煌嘅足球歷史啊？啊，邊啲球星啊？咁你而家問邊個姚卓賢，冇人識噶啦，係嘛？咁但係佢哋嗰陣時係可以同嗰個世界嘅一級嘅一線嘅呢啲即係球隊隊類，咁我覺得即係無論你電視台也好，或者你足總也好，應該即係都俾翻呢個歷史大家，因為好簡單，我呢幾日阿偉哥嚟，我都上 YouTube 睇抄翻，想睇翻即係當年嗰啲波揾唔到啊！咁啊，呢個又係大問題嚟嘅。 大問題，佢啲資料庫嗰啲。我唔知點解會咁大個機構。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啦，咁其實就直播都係主要都係TVB 為主啦。咁如果唔放出嚟咧，即係大家就冇嗰個記錄嘅啦。 唔係，咁但係嗰個係一個歷史嚟㗎嘛。即係你話點樣都好，喂大家如果要即係知道以前係點好法，咁你都要睇翻先知㗎嘛。 因為香港冇所謂公共財醫個。 唉，呢個係啲所謂集體記憶嚟㗎嘛。 我聽講有人去揾都揾唔到。係冇曬記錄， 因為佢哋以前用錄影帶咧，去 我懷疑他，我懷疑佢使咗啲帶。 係啦，因為以前係錄影帶咧，係可以重用嘅。 係啊係啊， 唔夠用咪攞翻嗰啲嚟用咯。 我聽講話冇咗啲帶， 冇啲帶係啊，咁所以就，唉，即係講落去就即係大家都唔開 心。足總又係心淡啊！你對佢嗱，仲有一樣嘢，即係不吐不快。姚卓賢、陳輝雄呢兩個都出名啊，同啲足總。揾好多錢，亦都有名啊！喂，過身連個花園都冇。 哦， 呢啲可能又唔關佢某個人士，你足總裏面內部啲人唔俾個信息佢足總做，咁你都可能要都聞到啲風啊，聽到啊，如卓人死啦，咁你都整個花園啊俾佢。 我呢個就唔關職員，只係你哋即係嗰班高層嚟講啦。嗱，你嗰班下面可能你後生真係打工。佢自己未必係識波嘅，咁但 係 你啲高層一定係認識呢幾位老人家噶嘛，冇理由唔識嘅。即係你就算未見過人，你起碼聽過名啦。所以陳輝雄咁都，我記得佢好似做過係港隊教練，有做係港隊教練嘅。咁你冇理由唔識佢噶，係咪啊？即係我哋呢啲業餘嘅睇波嘅都知道呢啲人物，你哋喺球圈咁多年，冇理由唔知嘅。即係你球員咧，職員冇提你都主動去做一樣嘢啊。 嗯， 你唔係嗱，你明知道佢哋個後期嘅生活唔係咁好，過身你都發起整啲白金 啊， 花圈都冇過。啱啊，你。唔多唔少都，你一講出嚟，咁佢現役嗰啲主席啊，嗰啲咩委員都唔多唔少都有啲表示啊嘛，一啲都冇。 偉哥，我覺得就應該係咁嘅，足總又要發起，其他球會都要發起，即係大家一條心去發起咁啊，多多少少都好一啲。 即係我哋嗰啲資深嗰啲還在啊嘛，你可以你冇聯絡啫，你可以聯絡我哋嗰啲人。喂點啊？佢哋嗰啲點情況點啊？咁我哋會俾資料。咁我哋話唔係養翳你問你攞啊？ 嗯， 係嘛？ 或者整一場友誼賽， 係啊，紀念賽啊， 係紀念。 因為你譬如喂前一排啊，邊個啊？係咪啊邊個即係英國攞世界盃個死咗啦？我唔記得阿馬連彼得斯啊。佢電視台都報噶，係啊，即係個報紙都報咁樣。你如果譬如話邊個球員嚇唔喺度，咁冇人知咁就。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我哋譬如點解我哋會做呢啲節目買網絡，我哋都想即係記得嗰件事，啲觀眾嚇佢哋都即係一齊知道有件咁嘅事啊，就保留翻呢個記憶喺度咯，係嘛？哇！咁多謝阿興哥同埋阿偉哥啊！ 本來仲有啲嘢八卦嘅嘢想問一下偉哥嘅， 唔係問埋啦，如果唔好阻住佢啦，仲有好似 係啊！咁啊，就係因為阿偉哥就趕住就要即係今即係我哋嘅呢個咧就今晚就 要出重大事 係啊大事啊，同阿白欣姐咧就要撐台腳係咪啊？嚇 咁 啊，係啊，咁啊。阿白欣姐咁當時嚟講咧，即係你踢波都唔得閒㗎，咁佢派咁，你點樣相識啊？即係點樣即係點樣結呢段良緣咧？ 呢啲都可以講係緣分咯，因為大家兩個 兼個工作環境又唔同，即係大家嘅政治思想又唔係一齊嘅，咁都能夠可以咁。咁就偶然間就唔知喺球場嘅唔知點樣攀掌，咁樣認識咗，咁又通過電話，通電話咁都係一個好簡單，但係我都唔會主動嘅。 誒，即係第一通電話唔係你打嘅， 係揾朋友打，即係驚食檸檬啊！有啲朋友嘅，大家聯絡到，誒、哎，去飲茶咁啊，都要一齊嘅。所以拍拖你講嘅頭先咩咩情人節，根本冇呢樣嘢。嗰拍拖都冇，唔講而家。我哋以前拍拖都成四五個一齊去噶，譬如曾敬紅啊，有個朋友有車咁，我哋唔敢喺啲。即係點啊？公眾場合嗰度露面，我唔緊要啊！我踢波，因為佢個公司可能認真啲啊嘛。佢左派公司，我哋代表中華民國個立場唔同 啊。係啊係啊 係啊！變咗好多秘。 當時又係當時得令嘅女星。 係啦， 數少少 秘密秘密咯。咁到可能佢要同我結婚，佢都點講啊？承受咗啲壓力噶啦。我哋唔緊要，院會嗰啲就。又係我哋係院咁啊！結婚嗰陣時候，佢哋好樂意同我哋組織婚禮添。院會呢樣嘢好好㗎，幫我哋籌備曬咩？咁但係你要通過佢公司嗰邊啊嘛。咁啊，梁燕可能佢公司都俾啲壓力佢啊。你因為愛事業又愛情啊，嗰個年代睇得好緊要㗎嘛。 啊！而家坐你都傻啊！ 同埋當時嚟講咧，可能有啲即係女星結婚咧，就可能即係等於佢嘅演藝事業咧，就即係可能結束一半咁滯㗎啦。嚇！咁即係佢都即係阿偉哥，即係有啲個人之處啦。咁啊，扮姐咧先至會即係犧牲嘅事業就同你結婚。咁啊，而家都咗前年大前年就係50周年係嘛？係啊，都即係希望即係下上次50周年好似都好開心啊！即係大家同你慶祝。 係啊，啲。朋友俾面咯，冇所謂嘅。咁呢樣嘢都咩嘅？有時喜慶嘅有啲怪一漏萬嘅，好多即係地方問題啊，主要原因有好多請唔到咯。 係咁，因為本來其實咧，我諗住咧就喺節目裏邊咧就放阿偉哥同阿扮姐啲相咁啦，諗下呢啲相咧，大家。Google 咧睇到噶啦，即係可以睇到當年阿偉哥幾英俊啊，扮姐幾靚女嘅。好啦，咁啊八卦完啦，係嘛？咁我哋就唔好阻阿偉哥時間噶咯。 好啊，多謝興哥同埋阿偉哥啊。 好，唔該，大家分享一下啦，啲嘢有好多嘢大家唔知噶嘛，講翻出嚟分享一下。 好， 好，咁啊，今日再見啦，多謝大家 收睇。